一讲，我就发现我的短板特别明显，完全不了解历史，对历史看得少，看得也记不住，连对自己的历史都没兴趣。 960，我们是给你补台的。 对，我们是。 但是我今天从陈老师讲到一个重要的地方开始，就是这个叫公相是吧？ 公相， 公相呢，他跟教皇有个交易是吧？ 对。 然后呢，这个他要是帮助教皇把这个入侵者给打败了之后呢，教皇就封他为 高他为王， 高他为王啊。 对， 好。 嗯，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教皇有什么资格高他为王？教皇有什么资格告他为王？为什么我告他为王不行，教皇告他就行了？ 是教皇上帝代言吗？ 啊，上帝说的对，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教皇自己认为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那意味着这个权是在哪里呢？ 在上帝手里。 在上帝手里是吧？所以就有一个学说叫君权神授，就是这个欧洲大陆上的君王在有教皇以后，只要是信基督教的都是由教皇来代表上帝封他为国王，是吧？那么这个学说在后来受到了挑战，受到谁的挑战呢？ 人民主义。 受到了人民主权学说的挑战，是吧？当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人文主义者想造国王反的时候，当法国大革命的这些革命者们要想造国王反的时候，他们首先要把矛头对准什么？对准君权神授，对不对？那么他拿什么来对抗君权神授呢？人民主权，这是卢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学说，说权不在国王那儿，也不在天上，在哪手里啊？在人民手里啊，在人民手里。好，主权神授后面还有一个。圣经上常说叫万军之耶和华，是吧？你听过这个词吗？ 嗯， 听过这个词吧？如果听常听声音的，就是上帝不仅是授予主权的人，而且是掌握着每一个人和每个国家的命运。按照圣经上的说法。就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国家萧萧长长，刚才陈老师一再提到这个王朝萧萧长长，那这个后面有什么规律可以循呢？规律可以循，人民主权能回答这个问题吗？人民主权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国家、王朝、个人、校长的终极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国家的命运、王朝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 时间 会见证王朝的嚣张，但是他不决定王朝的嚣张，对吧？那么这个主权在什么地方呢？在耶和华手里。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这是你把这段播出去。 你就得这么说。 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认为这个很多人认为叫世事无常，这个国家与说像三国是一种逻辑，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这个什么皇帝什么皇帝轮流坐是吧？对，皇帝不知道哪天到你们家是吧？哪天 不知道， 所以认为一要么认为呢是这个，要么认为呢是这个王朝国家王朝个人的命运是没有规律可循的。要么是认为是主权者是神，那么法国人相信哪一种呢？法国人相信什么？法国人相信主权在民， 嗯， 对吧？ 对。 美国人相信这个吗？ 不相信。 英国人相信这个吗？好，他们认为是什么？美国的建国者们和英国的差距，英国啊。我们知道英国会出现了宗教革命之后，英国国王首先站出来说，我当国王不需要教皇下面，这个头是英国人开的。 亨利八世是吗？ 我历史问我历史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那么英国人和美国人相信什么？就每个国家每个王朝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永远繁荣，但这个繁荣的钥匙在谁手里？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那包括坏的历史也是人民创造的，因为历史并不都是好的，是吧？也有很多坏的，那也是人民创造的，那人民干的，对不对？好，英国、美国，他们认为国家兴盛，民族发这发达，个人自由，这个钥匙掌握在谁的手里？ 上帝 的手里。有证据吗？为什么说英国人这么认为？为什么说美国人这么认为？有证据吗？那我们怎么能有这个结论呢？ 因为在他们那边的宪法里不就是说了吗？ 宪法里面没有，宪法里面也讲了这一点，但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证据。更重要的证据就是美国国歌。美国国歌一个是星条旗永不落，一个是美丽的美利坚 ，Beautiful America 是吧？这两句话把他们国家的命运都交给了 God's bless， 神的恩典。就说他们是理解说，如果我能够持续的得到神的恩典，我这个王朝就是我假定神就会让我兴旺发达，天不灭我是吧？天不灭我。假如我失去了神的恩典，那我就要灭亡。是在圣经里面演过没有？ 演过呀。 从第一个我们说的明确的，第一个是扫罗王，是吧？扫罗王他是一个国王，有很大的功劳，打败了很多很多很多敌人。然后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约书亚。这个约书亚呢也很能干，他就希望他不，这个扫罗越来越不相信这个权力是在神的手里，而相信在他手里，他就想把这个权力呢交给他儿子约书亚。那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叫大卫，因为当时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哥利亚来，以色列人打不过哥利亚，然后这个牧羊的人，这个一个谁谁的小儿子站出来说，我能打败他。大卫，我们在以色列看大卫打败哥利亚的故事。这时候呢，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叫什么来着？叫撒母耳。撒母耳是什么人？就是撒母耳亨廷顿取的名字就叫撒母耳， 先知。 他认为上帝已经把以色列交给大卫了，然后他就这时候呢，这个所罗呢就用自己的最精锐的这个3000军队，相当于禁卫军一样，相当于总统去追杀大卫，大卫就逃亡。在这个追杀的过程当中，撒母耳就给这个大卫膏油，说你是未来以色列的皇帝。所以刚才我说这个给加冕的是陈老师，就是说是告什么什么为王的，告当动词用，告什么什么为王，就是说上帝选好的人，然后派先知去告他为王。 就是头上头一块黄油， 还可能里面还有蜂蜜或什么的，这个 动词就是告 啊，这个在有没有河南人就要给涂点油都叫告油是吧？山东是不是也是这么说的？也是告油对吧？就是告点油啊！你是山东人啊？你是山东人啊？这动词好。河南的不河南说告油吧？我说对吧？是吧？所以这个是说，就是我们会看到，后来，他反复追杀大卫，大卫有机会杀死他，大卫都没有杀死他。后来这两个人，包括扫罗和约拿丹死于战争。好，这个扫罗犯的什么错误呢？就是他认为自己是主权者，他想把权交给谁就交给谁。 扫罗最后是自杀的。 哦，对，他怕受辱，他怕受辱，就死于这个征战，死于征战。那么再说到大卫。大卫成了一个伟大的王了，但是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他娶了这个别十八。 八十八。 八八八八 八是吧？八是八，是是是，八是这个八这个事是警示的事，嗯，八是八。然后他们第一个孩子死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一个惩罚。然后神很喜欢他，说是我的仆人，这个给他很高的评价。但是由于他干的这件事情冒犯了世界，他既杀了人又行了淫。上帝说叫刀剑必见于你家，所以这个人有很多很多，这个人有很多很多，这个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儿子，他们互相残杀， 34个儿子， 最后留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所罗门，是吧？ 所罗门是88 的第二个，跟大卫的第二个孩子， 对， 是吧？为什么上帝惩罚他？他自己不知道， 他性情嘛， 就是他就是不是他违反了世界，他违反了他和上帝的约，他得不到上帝的赐福，他得到上帝的惩罚。后来所 今天来批判性情呢，一定要从这个角度， 好，为什么背叛这个我们哪天可以讲，有机会讲，世界再讲，然后讲到所罗门到最后他就开始娶了很多异族的嫔妃。我们知道，这以色列是一个在各民族的这个交叉点上，这个异族的嫔妃呢，就要求他去拜异教的神，这个违反了圣经的第一诫。上帝说：“你活了，我不惩罚你；但是你死了以后，你的国家将一分为二。”然后出现了北方的以色列和南方的犹大。 两个支派， 一个是十个支派，一个是两个支派，十二个支派一分为二。然后这两个国家经过了若干年以后，又出现特别荒淫的这个无视跟上帝约。上帝说，就是又出现了我们叫做耶利米埃哥，还有耶利米埃哥说，你们这么这个无视上帝，干上帝所不喜欢的事情，上帝将用你们最恨的人来惩罚你们。所以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但上帝说，总有一天在惩罚完了之后，我要把你们重新召回来。我们就看到了1948年以色列重新建国，直到今天继续强大。那么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是吧？就是说你守了上帝的约，你得到上帝的恩典，你就强大；你背了上帝的约，你就得到惩罚。你要无视上帝的约，或者像中国人是根本没有这个约，但上帝不管你爱死爱活随便。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逻辑，这是美国人和英国人所理解的国家的权势消长的一个根本的，不是说美国全部，我说决定美国和英国命运的人是当年是这么理解的。今天学者基本上所有的学者首先都没听说过这个，第二根本不认这个，但是没有人能够举出一个反例来说这套逻辑今天是经验，每一个经验都证明这套逻辑是正确的。大家欢迎大家反驳我。持续兴旺，他干的都是上帝所不喜欢的事情，但是他就持续兴旺。他干的都他每一届都违反了世界，但是就持续兴旺。当然我可以举了一个例子，就中国共产党，这个你播吧，这个可以播。又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中国共产党这棵树上是从圣经里面长出来的。共产主义思想，你看，这个马克思是长头发，恩格斯是梳辫的，犹太人，这个表面他们俩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新约要求基督徒要男的要短头发，女的要留辫子。共产主义是两个犹太人发明的，这两个犹太人深受，一方面不信犹太教，一方面深受犹太教的影响，所以共产主义的每一届，共产主义的每个主张都是针对世界的每一条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否定第几条？ 第一条。 打土豪分级的分田地， 不可侵占他人的财产， 然后建立巨大的偶像，就是每一条前四条后面的都犯了，是吧？ 包括共产共妻是吧？早年的共产党是主张共产共妻的。这里面有一个难题，什么？这个难题在政治哲学里面目前还没讨论过，就是当教皇告犹告错了，教皇用自己的私心，以上帝的名义来告犹，来随便封人为皇帝的，这个时代过去了以后，主权真的落到了人民的手里吗？其实没有，在美国这个权利分给了立法机关和大法官，大法官类似于当年的祭司和先知，要他们来见证，就是人民的选择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就人民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选择要合乎上帝的心意，必须通过谁呢？通过在美国通过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要看你这个合不合乎宪法，合不合乎圣经。所以在美国的表面上是一个赫克威尔写美国的民主，但是我们依然看到背后是一道深深的圣经的逻辑在那。这是研究政治哲学的人和研究美国历史的人所不关心的。这个特克威尔捕捉到了，说哎呀，美国是首先说美国是一个宗教氛围极其极其浓厚的国家，但这个宗教不是指的佛教，更不是指的这个伊斯兰教，指的是基督教。第二，他说宗教自由是美国一切人美国人自由当中一切自由当中最重要的自由。注意到了，托克维尔注意到了这个信仰和美国强大的关系。基本上没人讲过。 对。 欢迎大家批判我，欢迎大家一定要把我拨倒，我就踏实了。不反驳我就 没有能力反驳你，我只是提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主权在民，那在基督教的信仰里说，人民也是这个，就是每个人都是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也是 基督教的观点，也是上帝子民，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主权在民跟基督教矛盾吗？ 如果据我回答讲的，一个世俗的人文主义认为人民上面没有上帝。这个人民主权就是错误的。还有一个主权，人民是说人民行使主权，但是人民在于上帝的约定之下来选，这个就是正确的。所以人文主义说有上帝的人文主义和没有上帝的人文主义，而法国的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是没有上帝的，基本上是在主流身上是没有上帝的人文主义。所以我们看到说人就要爱啊，人就要博爱啊。这个叙利亚打仗难民有困难，我们必须接纳他，我们是法兰西人，我们有博爱精神，我们必须爱他们。 对，那其实美国现在也应该是个主权在民的国家吧，对不对？ 不是，就是说不是，我讲的是说不是，是这样的，主权在民是我们看得见的在法律上的部分，但是在这个背后是主权在天。就是法国美国人是按照主权在天的逻辑建立了人民主权的体制，但是这个同时对着人民主权又加了极大的限制。就你要看联邦党人文就说我们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是一个代议政府国家，我们是一个共和国，我们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因为民主之下政权属于少数人，不属于部分人，多数选票当选嘛，说这多数人是主权者嘛，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人嘛，说包括一层一层的选举，包括权力的这个制约，包括定期的重新的选举，就在你社会上你看不到一个多数与少数之间的明确的这个鸿沟。所以一些人在这个时候是多数，在这件事情上多数，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是少数，还有一些人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是多数，在这一件事情上是少数。你永远社会不是这个一分多数为少数一分为二的。 文化高地吧，这个法国一直也是欧洲的文化中心，但是为什么法国没有产生出像，就是尤其是法国大革命那个时期，它没有产生出像美国从建国到制宪啊那么多的就是杰出的政治家，而是 像法国大革命就是那么就像一群疯子一样排着队上断头台，他们就是好像没有洞察这个人性的那种优劣和制度的那种优劣啊、嗯。 这个很难有一个，我没有人没有人，我不能给一个全面的解释，我可以给其中一两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像陈老师讲的，就是当教权和王权结合的时候，就开始招仇恨了。如果这两个政权联合教权和王权联合起来干坏事的时候，就招仇恨了。一旦这个仇恨达到一定的程度，那必然是你否定王权的人一定要否定神权，否定神权的人也否定王权。这个清晰吗？ 您的意思就 这 也是。 所以说。在法国有一个词叫 philosophy， 相当于我们说的哲人或者说文人，他们其实他们并不是特别的去诅咒上帝或者否定上帝，他们骂教会，可是教会被认为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当你把教会的给打倒了之后，神在权威在人间就没有待的地方。理性主义他们，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主权不在天上，在什么呀，在人民，君权神授是错的，君权和神权都是错的，神权肯定是坏权，要不然他怎么会要怎么给这么坏的国王告油呢？不是告他为国王的，给他加冕呢，对不对？对吧？所以说他们两个互相连累，而且呢，再加上这个欧洲的文人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说，这个我们可以有天再讨论，就是说。理性能做到什么事情，理性不能做到什么事情，你们认为理性能做到什么，有什么事情理性是做不到的，人的理性是做不到的，能力制定善恶的标准吗？好，那我们靠，那如果人没有能力制定善恶标准，那统治者有能力给人间制定道德法律吗？五讲四美三热爱，所以中国的这种意义上也看到，中国的皇帝和今天的领导人，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给中国人制定道德律，但是理性能力又不赋予人的这些能力。比如说马克思认为他有能力发现历史的规律，历史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理性，但是人的理性有能力找到历史规律吗？好，我们再说道德律的，这道德立法的权利在谁的手里？通过谁宣告的？ 通过摩西， 通过生命记，对，人不能给自己制定道德律，人给自己制定道德律的话，你就会不断得到新的道德律。这是美国今天争论的标准，说按照圣经同性恋是非法的，但是一些否定圣经的说，不，同性恋是可以的，这些人通常是人文主义者，说我们要同情同性恋人，我们要给他跟我们平等的，虽然他们少数人，但是他们应该跟我们享有同等的权利，就他们认为人有能力为自己制定道德规则。 可是上帝说人要爱人，上帝并没有规定说必须是男人爱女人，女人爱男人，人要爱人嘛。 因为你要看看旧约，说上帝造了一个男人，从他身上又抽一根肋骨，又造了一个女人，然后让他们两个成立家庭，让他们两个离开父母，当时然后生衍繁殖，同性家庭不存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所以。同性家庭是违背上帝最初对人的设计的，而且好像是在生命记里面还有这样的明确的这个戒，这个禁止，这个禁令。 那你比如说美国最高法院代表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判断，美国最高法院就判定同性恋合法。 那就是就像就是本来教皇是应该代表上帝的，自己为了挣钱他还卖数据券是吧，然后他还审判，圣经从来没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然后他认为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然后他就去。 所以我的问题是说，谁知道上帝的旨意？ 谁知道上帝的旨意？ 读圣经就是。 不，谁都不知道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相信手像以色列人一样守与上帝的约，你就会得到上帝的赐福。我们不能规定，是吧？我们只能期盼，我们只能做好了，然后得到这个上帝的这个赐福。像美国 的人守约怎么能信马克思那种畜生？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圣经里面在一开始就出现了两个传统，你看，撒旦、蛇，在第一天就伴随着人类，所以犹太人给世界最好的，也给世界上最恶的，这个也是神的计划一部分，因为上帝不会白白的给你赐福，他要来测试你，来考验你，就像叫做信心英雄，就是像那个，就是说上帝答应给亚伯拉罕，让他的子孙像沙滩上的孩子沙子一样多，像天上的星星，这是圣经里面写的。但是亚伯拉罕到八九十岁的时候还没有孩子，只有一个庶出的夏甲的孩子，这个人是叫伊斯玛利，是后来的阿拉伯人的这个。那亚伯拉罕有一万个理由相信上，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会像跟他说的那样，上帝派使者跟他说你会有孩子的，然后他就跟萨拉生了这个以撒，是吧？以撒长大了之后，上帝又考验他说不行，你再把你的儿子献祭给我，然后他也带他儿子去，然后在正要下刀的时候，一只羊出来了，对吧？带罪的羔羊是吧？还有一个故事叫何西阿，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何西阿这个人听说过吗？何西阿是圣经里面那个小先知，上帝考验他，上帝让他娶一个女的，女的出来第一个孩子，后面的孩子都不是他生的。啊，然后让上帝呢，然后还要他呢，这个女的走了以后，还要把他赢回来，继续认这个女的为他的妻子。这什么呢？是用上帝用何西阿这个例子来暗示以色列人反复背叛，就是上帝把自己搁在了一个何西阿的一个角色上，就当初我跟你签的约，你信我的，我赐福你，但是你一再的去跟别人私奔。就是何西阿的感受，就是上帝让通过何西阿让以色列人来体验上帝的感受，是写了1600年，一直写到公元后四世纪。 啊，是那个时候大量流行的嘛，对吧？公元后四世纪流行的嘛。 公元前四世纪是，公元后四世纪是。公元后四世纪是新约写完，旧约一直流行，但是新约是公元四世纪写完的。 旧约呢？ 旧约一直流行啊，在旧 时候出现的。我在以色列那个死海那个以色列博物馆， 死海古卷里面好像就有那个那个是大理，应该是公元800-900年吧，大理算时间，公元前。是旧约记录历史到公元前400年就没有了。 大洪水前， 大洪水比摩西更早，所以圣经叫新约与旧约啊。圣经是一部关于约的历史，就是守约得到奖赏，背约得到惩罚。圣经就是这样一部历史。 以色列谁签的？ 啊？ 圣经是谁写的？ 对，开始讲。 啊？ 以色谁签的？ 谁代表以色列人？ 摩西啊，当时摩西不是最重要的约，有好多人。第一个约的是亚当和夏娃，上帝说你不要吃这个果子。然后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差不多当场就吃了。然后后来有摩西，后来有这个挪亚， 后来有亚伯拉罕，有雅各，有约瑟，然后到摩西。这时候最重要的约瑟事件的实际出现的就是这个世界。校长的原理就是你守了这个约，你就无敌了，像以色列一样是吧？你周边国家多少年起来也打不过你，就像过红海一样是吧？过法老的军队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队，他打不过你，你过红海了是吧？然后像华盛顿是吧？英国最强大的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打不过华盛顿，华盛顿是一个散兵游勇是吧？军赏不足是不是？士气低落的，因为中国有句话叫做"有如神助"，这成功的唯一可靠的秘诀。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还是你们想干的大事业啊，没有神助你们不可能成功的。